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很开心啊，因为来了一位真的假导演。哎呀，我本来想管你叫假大师，后来也怕引起误会。 你就叫我假导演好了。 假导，哎，为什么今天要隆重一下？他还是头一回上咱们这个锵锵来啊， 的确是 带着山河故人而来啊。这个马先生，您这个跟贾导以前会过吗？ 我在有些场面碰见过，但是我们俩不很熟。 对，有些活动， 有些活动碰见过。 对，现在就是说，多年来咱们这贾导一直是独立电影啊、文艺片的这一面旗啊。但是现在呢，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呢，说当年的这个很多独立电，所谓独立电影人，有些独立电影展都给解散了，然后呢说独立电影人都成了局内人，被收编回体制内。比方说，哎，你的电影说9年之后又开始在院线这么上映了，这是一种什么潮流或趋势？ 我觉得这只能算是回归正常。对，因为实际上不管你是拍什么类型的影片，包括独立电影，我觉得电影本身它最终的终端的渠道和最佳的观看方法还是应该在电影院。那目前呢，这个进入电影院当然它有很多比如说审查的问题，有体制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每拍一部影片都会尽量的推动让它正常的跟观众见面。那过去有时候推动不动，你像天注定就没推动，到现在也放不了，但山河故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 哎，但是这次好像也传出点事儿。但是现在啊，今天这社会我发现啊，不管你弄什么，人都觉得啊是炒作。说，哎，说这个，我最近听到点这个八卦啊，说这个贾导最近的一些所言所行啊，好像也开始叫做难免从俗了，或者说也开始是要讨票房了。说什么呢？说最近有一个撕的事儿，就是这个中国申奥。就是奥斯卡的这个外语片奖，一开头呢都说是狼图腾，狼图腾也准备了半天，后来呢说这个贾导这个山河故人也要参与进来，感觉狼图腾那个制片人那头就有点冷嘲热讽，有点不高兴。但是我觉得最逗的是最后俩全没戏， 对的， 是肿瘤君送选上去。然后你在微博上还专门说了一通，说我实在不知道这经过什么程序，都是哪些人评出来的。哎，这被到怎么回事啊？ 对，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这得讲故事了。对，因为差不多过去我们拍了很多电影，然后也没有动过说想要申报奥斯卡。那这一次《山河故人》呢，的确是在特别是在英语国家反响比较好。那制片人呢就觉得我们哎要不要试试去报一下奥斯卡的那个最佳外语片？那我们想当然呢就觉得中国现在每年生产600到800部电影，这么大的产量，那一定是可能会有10部20部电影有这个意愿，那大家就去报名，然后应该是有一个这个评委会或者说一个什么小组来最后判定你们这些影片最终哪一部可以代表中国去参与这个奥斯卡。所以我们整个觉得应该是这样一个程序，但是在这个还没有这个推进到这个要去申报的时候，这个8月份狼图腾就宣布他们已经是铁定是他们来进代表中国参与这个奥斯卡。那我们也制片赶紧去打听，如果是已经定了的话，那我们就不做这个工作了，因为牵扯的人力物力还挺多的，要做很多这个放映的安排啊，相关的事情。那结果这个问题也是打听不出来，就报名也报不上啊，最后就变得是突然那个这个狼图腾制片有点不高兴，我也能理解，因为他肯定是互片心切嘛，这个我是特别理解。因为实际上对于电影人来说，不管是制片还是导演，实际上电影挺像自己的一个孩子，也要十月怀胎。 对， 这个孩子长大了，你让他上个名校，或者说让他有一个更好的前途，是天经地义。 对，孩子是自己的好嘛。 对，也是能理解的。然后呢，这之后呢，就是。电影局就有个明确的答复，他没有说是哪部电影去，但是说《山河故人》你们不用想了，肯定不是你们，那我们也就停止了这个申报的工作。 但是最后《狼图腾》也没戏了，马先生，你们是怎么决定的？ 不是，我就纳闷呢，就是说，就是我原来以为就是奥斯卡外语片奖是 谁想往上送谁送，是那边来卡着，就是美国人卡着，说你这不行那个不行。 嗯， 闹了半天是咱自个儿先卡一道，对吧？ 哎， 就是咱自个儿卡着。然后我听说这事儿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一个特奇怪的反应，我说咱怎么拿一日本片去深奥去了？因为 怎么日本 这个滚蛋吧，肿瘤君，这不是中国话。 我以为你骂谁呢？ 对，它不是中国话，它是日本话嘛。什么什么中国人什么时候说什么什么君，那都是日本话嘛。 哦， 这个句式本身也是个日本句式， 语言都日化 日化的。 嗯， 所以我当时觉得很纳闷，我说这什么？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这事儿。我说是个抗癌的事儿吗？ 嗯， 它还真就是个抗癌的事儿。嗯，因为抗癌现在这，你比如说这电影吧，我估计现在患有癌症和抗癌的人肯定都会去看。 这叫说什么呢？ 对，就是票房起码不是，他是这样，他你不知道，这是一个庞大的队伍，你是不得病也是不知道。他抗癌的队伍中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非常乐观的，就是他们在一起，你不会知道这些人是癌症的。所以一开始我说是一个抗癌的吗？他们说是。后来因为我没看啊，这片子我不知道。我后来是就是大致扫了一下他们的介绍，就是根据一个真人的一个事情改编的。 嗯， 对 啊，就是说这个孩子最后还是走了，这可能是个画漫画的嘛。 对， 所以他一说画漫画什么，我就当时联想是不是个日本的，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当时有这个概念，这个名称上不大中国化。 所以我也就知道为什么评审委员会没有您了。 对对对 对对对，还是谈谈这贾导这个啊。哎，你这次对票房焦虑吗？ 一点都不焦虑。 为什么？ 为什么不焦虑呢？是因为这几年看的已经很多了。对，目前中国这个市场的确是这个特别容量特别大，每年都在破纪录，很多电影都在破纪录。但是就是说，你稍微这个严肃一点的主题，或者说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坚持一点自己的这个美学的这个思想，这种电影呢的确是成功的案例不多，大家都挺失落的。对，你像这个之前的这个像推拿， 嗯， 就是很好的一个小说，改编的也非常好，那票房也不太理想。那今年那个年初小帅的那个闯 入 者，对，也不是太理想。 小帅气坏了。嗯 啊，对，就是，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工作还得做，就你不能说是哦，这个这种类型可能不太受欢迎，你就不去做，那不就是这个阵地越来越少，观众越来越隔膜吗？所以这次我们也是马上就要开启17个城市的路演。那我之前就是跟那个发行公司说，问我说你去不去？我说我去啊，当然去。我已经9年没有看见观众了，9年观众也没有在大荧幕上看过我的电影了。 不过就说， 重新开始吧。 不过您的这个片子就是，你看我前一阵儿就说这个《刺客聂隐娘》，咱们这个侯大师啊，我们都看了，还专门聊了一期。你知道我那天在香港碰见一个香港的电影公司的那个老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他说我看了那天你们那个节目了哈，他说像侯孝贤这样的电影啊，坑老板呢，坑老板呢。哎，那天就是说，你这电影院里出现很奇怪的情况，因为过去有人说这个文艺片啊，我们应该有专门的艺术影院的院线。 对， 那么你要把就是像有人就说这个聂隐娘，说你问题是你是一个文艺片，或者说你是一个有情怀的电影吧，但是呢你是把它当成商业片或者主流大片来做宣传，在这样的大影院放映。我听他们有人跟我讲也挺逗的，说在那个大影院里，哎，观众分三波，三分之一在骂大街，三分之一在非常专注的看，那三分之一在睡觉， 是谈恋爱，谈恋爱， 玩手机， 对 对，在玩手机， 完全就是说，你比如有些那个胡同来的，他觉得被冒犯，你知道吗？这我叉叉叉，这是在干什么？但是另一部分小文青看的就是如痴如醉。哎，这个矛盾你觉得怎么想？ 这个矛盾实际上是由来已久的。这个由来已久在于，就是特别是在国内这个电影院啊，就是它没有细化，一直是这个粗放的，就是说好莱坞的电影、香港的电影、咱们拍的娱乐电影、纪录片、动画片、作者电影，所有电影一勺烩，在同一个渠道里面来放。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那很多人说，那中国现在这个投资人也多，电影也热，咱们盖一条那个艺术院线，专门放艺术电影，它实现不了。实现不了在于哪儿呢？就是体制上有一个急需改变的一个弊端，就是进口电影的这个权利的问题。那现在这个进口电影呢，只有国营的两家企业，应该是中影跟华夏，他们有权利进口。 嗯， 那么这些其他类型的电影呢，这个小公司或者说私营公司，它没有权利进口，进口不进来这些电影呢，那你一条艺术院线没有片子放啊，光是咱们内地每年产的这些艺术电影，支持不了一条院线满负荷的365天的运营。 嗯， 那它必须是，比如说，哎，韩国有什么艺术电影了？日本有什么艺术电影了？哈萨克斯坦有什么了？法国有什么了？马上有那种中小型企业买回来，能够上画。那这样院线它能够品牌能维护住，就是说你在365天，你哪怕不看预告，说我今天背个包想看艺术电影了，去了这个电影院，找到的就是同一类型的。那以前也有人尝试过，做个几个月，没办法了，没片子放了，来吧。好莱坞大片就又过来了，最后就变成一个很粗放的这么一个渠道。 很关键的一点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观众是换波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现象。就是我去电影院，因为我有时候是带着任务去嘛，就比如要到你这儿来是吧，咱们不能老空口说白话，所以有时候要去看看。但我进去以后第一反应的就是，首先我比较害臊，就是我这岁数没有我这岁数的人， 就跟咱这岁数的去逛夜店 然后对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进去，然后全是小孩，这些小孩呢他成长的时候呢他缺乏营养，他都是虚胖囊肿，就是你看现在的孩子经常什么军训每年都死人，跑跑步就死了，我们小时候跑步怎么能跑死啊，不可能的，去打球打完一场快累崩溃了，说下面还赛一场，又跑去了，什么事儿都没有。 实际上，中国电影从2004年开始市场化，十几年里面，就是把整个电影产业呢，它做偏了，做成青少年专卖店了。 对 对，本来它应该是个全民产业。你想在比如说在日本或者在欧洲，老年人、中老年人是看电影的主体，那他们有他们的影院，有他们的片子来观赏。那你现在的确是这个电影院里面放的全是适合年轻人的，特别是低龄化的这些影片。那你像我进去也找不到我爱看的电影。 但是你看那天我跟一个电影公司的聊，我说，哎，为什么我们这个岁，你像美国的观众他是这个各个年龄层都有啊，甚至是这个中年人看电影是每个周末的生活习惯。 嗯， 我说为什么我们这样的观众没有我们要看的电影啊？ 因为 他不是，你知道他给我讲特有意思啊，他说我自己公司拍的电影，那天我女儿他们几个同学要去看，他们就不去看我公司的电影，要去看另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他说我就生气了，说你为什么去看那个？他说，哎，我们就要看这个《小时代》啊，或者什么的小年轻的。然后说我说那你跟你老婆去啊？他说我女儿说了，我们不但要看一遍，我们要看两遍，对吧？这粉丝电影，你这票房怎么跟 这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这批孩子，就是现在电影里被置换出来，一开始他们不去看。 嗯， 就是大概10年以前，这些孩子不愿意看电影，他们是被电视剧喂大的。 嗯， 喂大以后呢，他不太愿意看电影，是因为电影的容量问题。电影跟电视剧没法去比容量嘛，你把《甄嬛传》改成电影是很难的事儿，它容量大。那么这帮孩子去了以后呢，这个他一开始是追星的，他对内容不关注，他对脸关注，所以才出了颜值这种新词儿，是吧？咱们小时候都没这种词儿。那么看来看去呢，以后呢，他们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所有今天去看电影的人呢，只喜欢皮肉的这个乐趣， 嗯， 不喜欢内在，他内在没有乐趣，出来以后就很快就会忘了。还有一种乐趣， 马先生说这个，我觉得我特别有感受，就是说这些年里面，你看电影创作就有这个问题，就是那个实体的情感感受， 嗯， 减弱了， 嗯， 那比如说什么实体，比如说母子关系。兄弟关系 没有 这些东西消失了，就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就是有时候我想会不会跟独生子女有关系，因为他们比如说横向的这种感情关系缺失，比如说过去我们有姐姐有弟弟，然后我们就是家庭这个关系里面有这个有正常的这种互动，现在可能年轻人首先在家庭里面他缺少横向的太多的感情关系，父母又特别的 这个罩着孩子，就是种着孩子，所以这个感情的互动它是不是就跟那个瀑布一样，它变成一个方向， 嗯， 就是说你回应过去这个管型，就是可能也是年轻，他缺少这种实体感情的这种交互， 是是是， 对，所以形成了就是说就是看热闹， 感情是单一的， 单 一的是从众的， 嗯， 你知道从众有一个危险，你知道所有为什么全世界对从众事件啊，我们电影是个从众事件， 嗯， 从众是全世界经过研究哈，人越多智力越下降，大幅度的从众这个事件，智力就八岁， 嗯，没错， 嗯， 咱们这些看电影的人都是智力非常低的，我说这话得骂死我，就你们那底下的我们电影观众哈，嗯，平时智力挺高的，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低，他一从众，所以就这些我们今天啊，就我们以票房计上十亿的片子， 嗯， 大部分都是这种片子，我看了，就是要让我说要什么没什么，如果他笑是浅层的，是隔着你的笑，谁隔着都是痒痒，对不对？是这么个状态。 你比如说这个电影里面只要你触及到的人性的问题跟社会的问题稍微复杂一些， 嗯， 观众就会说看不懂， 嗯， 那这个其实不是他看不懂，是什么呢？就是他被动的接受观念太多了，那就是现在是一个 slogan 的时代，就什么都卖个可乐，卖个饮料，卖个衣服，全是有自上而下砸给这个终端的这个顾客很多这个概念，所以他们思考世界的时候，他很难调度自己的这个意识跟认识和感情，就总要套很多这种观念。如果这个电影没有那些直白的那种 slogan，他觉得哎，你在告诉我什么，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说你整体观众说大一点，整个民族无法去谈论更复杂一些事情的时候， 哎， 怎么办？ 这个啊是一个趋势，我现在感觉到有的这个九零后的啊，不是全部啊，有的已经开始出现一个什么，他不是不认字，他也不是看不懂，而是说啊，哎，超过500字的文章，他真的就睡着了， 嗯， 就一看书他睡着，最好的安眠药， 嗯， 就他已经没法看。然后呢，最后你像我们做电视节目的，就最后就会发现呢，幼儿园化了，就是，最后到变成保留了一个最原始的，他只能注意动的东西， 嗯， 甚至于这个趋势再发展下去啊，他理解一句稍长的这个话，就比如说脱口秀节目，为什么你看谈话节目在中国是不行的，你知道吗？就是你长篇大论的说一番话，他都听不耐烦，你得动一动，你站起来打个滚儿， 对，你像 这行， 对， 啊， 你像《山河故人》有一个例子特别有趣，就是那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她离婚了，离婚的时候呢，她因为她的前夫比较富有，变成一个风投家，她呢还是一个小城市的女性，所以她就决定让孩子跟着这个父亲，让父亲来抚养，结果这个当然这个决定给他们夫妻带来很多的问题，然后当这个女主角的这个父亲，这个孩子的姥爷去世以后，这个孩子回来得奔丧嘛，母子已经很久没见面了，电影里面就有个情节是这个孩子要跪的时候，这个孩子反应有点慢，那妈妈很生气，一下子把他推到地上，就有观众不理解说，这个按理说母爱，这个这么久不见了，他应该很呵护他，很爱护他，怎么可能把这个孩子推到地上？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对复杂一点的人的感受麻木了。 没有 为什么呢？这个母亲她也有怨恨啊，这个孩子回了家都不叫他妈了，他又启发他，诱导他，最后孩子很不情愿地用上海话问了一句说妈妈好，你说作为一个母亲她能没有抱怨吗？那实际上这个片子里面我们可能要拍的就是这个人性的这种复杂性，这个感情的这种微妙，但是可能有的观众又觉得他是单一的思维，觉得母子之爱，母亲就是毫无抱怨的，无条件的要对这个孩子好。 对， 这帮九零后，因为现在进入电影院的主要是就是85后九零后，这些孩子呢，他本身生长的环境就单一，就是刚才这个贾导说的，就是他没有兄弟姐妹就单一，他没有冲突，兄弟姐妹之间是有冲突的，各种冲突，比如这个妈妈对谁好都有问题，对不对？他这些东西他生长的环境中就单一，都是一样的一个环境，然后父母呵护，到学校听一样的课，干什么，就这个他本身就不健康的在成长，他徒有其表，没有 内容，所以他欣赏不了今天你稍微复杂一点的，而且有的电影并不复杂，比方那个《聂隐娘》， 嗯， 哦，谁都说看不懂，我说那电影太简单了，那种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你怎么还看不懂啊？就是，这女的聂隐娘小叔不得逞给送出去了，学了一门本事叫刺客，回来要刺杀她的青梅竹马的表哥，她下不去手，就这么点破事儿，对不对？这不就说清楚了吗？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情节，但是她在表达当中呢，她缺乏一个 必须通过你、这个、 大俗的语言去沟通。所有人看不懂， 所以必须通过你这个弱智的解释才能够明白。 对，所以这个文涛说的那个特别对，就是科技影响人。 嗯， 就你像电影这个也是表现得很明显，就是过去我们是就是电影刚发明的时候它是聚众的，200个人2000个人的厅啊，大家一起看。那后来这个发明都一直是在分众，因为它产品要卖嘛。 嗯， 电视，然后到录像机，到 DVD， 到手机，到 iPad， 它就一直在分众，一直把人来分开。所以这个对做导演来说就比较苦恼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原始的看电影的美学改变了。你比如说以前我们拍一个特写镜头，那个特写镜头美感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这么小一张脸在10几米、20米的荧幕上投放出去，那你看的时候才是接受到这个电影美的信息。现在就缩小到这么小， 是 对，就这个对看电影的这个美感来说削弱的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过去看贾导的电影得到的真是假电影，是假的印象， 对， 不是在大屏幕上看。 所以我就开玩笑，我说实际上很多人没看过我的原作。 行，哎，那咱们现在看看啊，贾导这个《山河故人》，咱们在我们电视这假屏幕上看一下。 I don't have a mother。 Did you come to Australia? It wasn't my idea. My dad wanted to come. Very sure. Can you send me to the hospital? No. That's it. 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 那贾导，你就说像你现在哈有这么高的名望，这么一导演，他们有人，我刚才看见一个数字，说是你的电影上一次这个在院线上映是9年前， 对， 是 故事片，准确的说是故事片， 是24城记吗？ 是三峡好人。 三峡 好人之后，2006年发行完三峡好人之后，我还有2部上映，都是纪录片，然后一个是24城记，一个是海上传奇。 对， 那纪录片呢，当然就空间就更少了。 对，他们当时说是24城记才100多万的票房啊。 对的， 那但是这部片子假如票房还是个侯孝贤级别的，那么你心情好吗？ 当然希望能够做得好一点。对，现在就是电影的这个9年间电影的这个发行的这个工作变化挺大的，就啊来了那么多名目，要做那么多事情，光片花还要剪6、7条 啊。 对这个所谓物料的这个准备啊，这些东西的确改变很多。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按照这个发行的规律，然后把这个电影的美感介绍给观众。 但是我现在经常在导演身上发现一种处境，或者说一种不得不，就比方说啊，一个原来就是他的电影受众是较为小众的这么一个导演，但是呢他现在要推向市场的时候啊，他必须向大众推销他的这个片子，这里边有没有拧巴的地方？你得适应种种营销的手段。 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渴望大众，我觉得是大部分导演的一个希望。对，因为你 越多人看，当然是对导演的做创作来说是越好的。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一直觉得这个方法跟渠道实际上它是中立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你能不能坚持把你独特的电影的这个内容美感介绍给观众。 但你会不会琢磨琢磨，就是说他一般老百姓市民他们到底爱看什么东西，你会加一些这个东西进去了 啊？这个很难琢磨，这个对导演来说我觉得太难了。这个你像你跟马先生肯定看电影的兴趣点不一样，我觉得还是 你不是看徐峥，这不是挺会琢磨的吗？这不说明 我觉得好的商业片实际上也是有他作者自身的一个创作欲望在里面。对，就是我们看了之后不骂人，那些商业片一定有自我在里面。 那你对这个高票房低口碑这个电影又怎么解释呢？ 大众心态嘛，就是因为我学传播学，也学理论出身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有一些东西的成功它不是艺术的成功，它可能是契合了某种大众心态。你比如说目前喜剧特别受欢迎， 对， 它跟我们目前社会的这个就是工作压力、生活节奏